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看清简家身边的男孩竟是自己的弟弟小航，震惊之余的小西将弟弟押回了家。刘凯瑞主动为遭遇尴尬与打击的简家解围，却受到了简家明确的拒绝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小西押着小航回家，详细跟妈妈说了所有的事情，包括他从未向妈妈透露过的简家和刘凯瑞的事情。事关重大呀，弟弟的利益高于朋友。小航矢口否认，他没说谎，他和简家的确什么事没有，至少不是顾小西认为的那样。妈妈点着头说，没有这事儿就好。小航啊，我们是开通的父母，对女孩的要求，长相啊、学历、家境啊，都可以商量，但是呢，品质得好。小航丁问一句，啊，您的意思是说，简家品质不好？到底是年轻人，沉不住气。品质好能去傍大款当第三者，还跟人家留过三个孩子啊。妈，您这么说就过了啊。一点不过，撇开细枝末节，这就是本质。小航闻此腾的一下子站了起来，去了自己房间，咣当把门关上了。小西妈一下子睁大了眼睛。原先女儿说的时候，她还半信半疑，后来儿子否定，她立刻相信这不过是一场误会。但看儿子刚才的激烈反应，方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。女儿那边的事情还没解决呢，儿子这边又闹出事儿来，丈夫呢，却坐在一边，自始至终，一声不吭。小西妈心里的火啊，突突的直冒，镇定的对小西爸说声，老顾，你来一下。率先进了卧室。他不想再次当着孩子的面让老顾难堪。小西的爸爸拄着双拐跟进去了。他过去关了门，劈头就问，老顾，你为什么不能说说你的意见？平时你当当好人还行，现在是关键时刻，你还是这样，只为了当好人就不管儿子。不是不管啊，是还不到我管的时候。哎，我们俩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呢就得唱白脸。哎，两个人一起上啊，就没了回旋的余地，那很容易闹僵啊。我们的目的呢，毕竟是为了儿子好啊，不是为了把这个儿子推出去，是吧？就是说小航这事儿，你跟我是一个意见。 哎， 小西的爸爸坚定地点头，小西的妈就长松一口气，哼，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要这个简家。小西爸说， 嗯，绝对不可以。 哎，不过小西和建国的事情我们可不可以缓缓呢？ 小西妈叹了口气，她知道老伴儿舍不得何建国。哎，不是不可以缓，但是长痛啊，不如短痛。那小西和建国跟小航和简家不一样啊。 哼，实际上啊，一样。 小西爸非常清楚，小西妈所说的实际上是一样的意思。小西妈现在格外的主张，婚姻要门当户对，或者说要条件般配，不能只凭感情。再深的感情，在门不当户不对、条件上不般配所带来的生活琐事中，也得给磨没了。但是他呢，仍然无法同意小西和小航的情况是一样的说法。说白一点就是，他不能接受简家，但是能接受甚至是喜欢建国。建国的问题属客观问题，简家的问题是主观问题，或者说是思想问题。最终，小西爸说服了小西妈，放小西和建国一马，再给他们一个机会，再磨合磨合看看。但是条件是，以后坚决不允许何家人直接上医院扰乱小西妈工作的事情发生。小西替何建国满口答应。分开了这几天了，心平气和地想想，建国爹这次来以及他来后所做的一切，和以前历次都不一样，都可以理解，可以原谅，甚至是应当感激。不说他，说小西爸妈，如果儿媳妇连个招呼都不打，擅自把孩子做了，他们能高兴吗？不能高兴啊，何况是建国爹呢？建国爹没为这事儿让他儿子把他休了，应当算是厚道。当然，是不是他擅自把孩子做了，这是另一个范围的另一个话题。现在呢，只能站在建国爹的角度上想，他没有错。得到了母亲的大赦令之后，小西立刻回自己家，给建国爹买了吃的，做了检讨，下了保证。保证忙完这段时间以后就要孩子，他把流掉孩子的原因解释为工作忙，这条理由唬建国爹最有效。他一辈子没有工作，工作对他来说神秘而且神圣。既然小西做了这样的姿态，何建国自然也乐得就坡下驴，内心深处呢，不无感动。要知道，小西的一再流产，哪一次都跟他们家有着直接的关系，但这个呢，他又不能说，一旦说了，父亲知道了小西有可能生不了孩子，怕是会当场逼着他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。爹才不会管小西不能生育是谁的责任呢，他只管他能不能有孙子。而何建国不能，不想做这个选择，也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。但生活不就是这样吗？走到哪步看哪步，过一天是一天的胜利。当下夫妻二人和解，送走了建国爹以后，两个人一块儿收拾着两个人的小家，心中都涌动着一种劫后余生般的庆幸。春节快到了，出版社一派过节的气氛，走廊里人来人往，分田分地真忙。小西呢，却怎么也融不进这节前的欢乐。两件事，一是简家调走了，他自己要求调的，宁肯调到三编室美副主任的手下做普通的编辑。所有人都认为是因为顾小西的缘故，都知道了他当众给简家难堪的内幕，弄得小西现在在众人眼里活脱一个善妒的小人形象。事实上，简家要求调走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小航，他觉得小西在这件事上做得有些过分。小西爸妈知道了他们吃饭的事后，坚决反对儿子再与简家来往。简家也不想想，就算他顾小西能做到知情不报，按照丑媳妇终要见公婆的原理， 他们又怎么能瞒得过去呢？第二件令人不快的事儿是，何建国家让他今年去他们家过年。为他不同意去他家过年，昨天晚上开始，人家跟他分居了。当看何建国抱着被子去客厅的沙发时，他心里还有点好笑。哼，分居这招一般来说该女的使啊，你费这劲儿干嘛呀？男的要想分居，一个床上睡照分，主动权在他手里嘛，他只要不动心，女的再怎么想也白搭呀。今天早起才发现事情不妙，何建国依然绷着个脸不说话，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。实在是真不想去他们家呀，苦不怕，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，再者说再苦又能怎么样啊，不过三天，撑死了7天，怎么熬熬不过来呀？自己又不是没有熬过，他怕的呢不是这个，他怕的是何家问他要孩子。这个他专门去了趟家，问妈妈习惯性流产究竟还能不能治。妈妈张口就来，说是癌症还有治好了的呢。外科大夫就这样直接明了，直接明了的让人绝望。没准儿何家这次叫他回去就为这事儿，就为说服他要孩子呢，到时候跟他们说什么呢？妈妈说，你那病是因为何建国落下的，你不能光自己扛，得让他帮你扛。理儿是这个理儿啊，可他也得扛得起来呀。至于让何建国跟家里商量一下，他今年就不回去了，想都别想。因为对何建国家来说，他爹妈的话对他那就是圣旨，执行起来不能打半点的折扣。就这件事，何建国对他家的这件事，小西怎么也想不通。就算你是孝顺，也孝顺的有点离谱吧。这时候办公室门打开了，小西扭过脸去，见一个男同事撅着屁股把落成一摞的几箱苹果推了进来，后面还跟着一位。推进来的是一摞成箱的啤酒和可乐，是过年社里分给大伙的福利。看着那一箱箱的东西，小西忽然灵机一动，哎，试试老办法灵不灵。所谓的老办法就是花钱给何家买东西，情感损失物质补。还是那句话呀，这世上没有什么不能交换的东西，只要价格合适。当下就拿出纸笔列购物的清单，他爹他妈他哥他嫂子他哥嫂的两个孩子他大伯他二舅他姑家，列满了是整整的一张纸啊。下午没什么事儿了，小西拿着购物清单溜到了溢出莲花大超市。临近年根儿了，一到午饭后单位的人就开始走，说起来都有正当的去处，去设计室，去印刷厂，去跟作者谈事儿，但是彼此心里都明镜似的，马上过年了，谁能在办公室里待得住呢？工作上的事儿再大，过完了年再说。小西这就算走得晚的了，他的出处是探望陈岚。小西一手拿笔和购物清单，一手推着一个偌大的购物车在货架中走，买好一样划去一道，豁出时间和金钱去给何家村的乡亲们购置年货。回到家以后，把所有东西都堆在卧室的双人床上，像小山一样五颜六色，是五花八门。这次买的东西是比哪次都多，为把这些东西搬运回来累得他衬衫都湿透了。何建国下班回来了，看到那堆东西不置一词，小西就沉不住气了。怎么样嘛？哼，看来你是下决心不跟我回去了。 他们要问孩子怎么办啊？ 你能为这个永远不见我爹娘？ 以后，以后行不行啊？ 哎，要不，夏天咱们回去，何必非过年回去啊？人又多，路上又挤，嗯，好不好？ 哼， 何建国冷笑一声，转身离开了，在客厅沙发上坐下，拿起遥控器，大指一按，开了电视。 小西跟了过来。建国，我们各回各的家过年，有什么不好啊？其实，你们家不稀罕我去，我去还给他们添麻烦，还不如把我的来回路费省下，直接给他们钱呢。嗯，你说话呀。 何建国就是不说话。这时候电话响了，他接电话，他爹的电话，问他们什么时候回去。他说票还没买，得等小西定下之后再买，小西呢得跟单位请假。他爹就让小西接电话，他就说小西不在家。放下电话之后，他对小西说，要不这样吧，干脆我也不回去了，咱们都在北京过年，北京还暖和。 真的呀？好好好，我出2000再搭上这些东西。 小西是喜出望外。没问题，我明天就把钱给他们电汇过去，算是给他们的路费，让他们过来过年，到咱们家来过年。我娘我嫂子他们还从来没来过北京呢，一直说来想看看你啊，怕是给咱添麻烦，一直就没来。小西是干瞪着眼，说不出话来。最终当然没有能拗过何建国去，以他的妥协告终了。不得不妥协的原因有二：一，何建国豁出一切的固执；二，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十五的现实。但是对不起，他为何家购置年货的钱，何建国就得出了，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儿，自己不干。购货小票丢了，两个人拿着计算器照着物品的价钱一笔一笔的加，足足忙活了半个小时，总计2987。何建国给他说给你3000，不用找了，剩下的算是跑腿费。小西说他为运这些东西打车费花了28。何建国当即又给了他100块，心情一好啊，人都大方了。今天早晨一大早，小西还没有起床，何建国就走了，买火车票去了。小西一个人在家里收拾东西装箱，收拾了一半火了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人家都好好的在家过年，他得去上山下乡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不去，坚决不去，爱谁谁。电话响了，妈妈打来的，让他走前回家一趟，把他给他开的药带上。放下妈妈的电话，小西叹了口气，站起来接着收拾东西。这时候都下午1点多了，何建国火车票可能都到手了，这时候他再说不去，他们俩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，离婚。真要离了婚，不仅他和何建国过不好这个年，两家人都要跟着过不好，所以只能是苦了他一个，幸福所有人。电话铃又响了，何建国打来的，告诉他火车票没有买到，他马上去北京站等退票。小西一听大喜过望，什么叫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呢？这就是啊。电话中何建国声音异常的沮丧，为怕火上浇油，小西用了很大的力量，才使声音中透出的情绪与心中脸上的喜悦相反。哦，车票没买到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提前4天就可以吗？焦急中透着沉重，买不到票怎么办呢？咱们东西都准备好了，那好吧好吧，挂了啊。 挂了，迫不及待地给妈妈打电话，让妈妈别为他们忙活了。妈妈却没那么乐观，说就算等不到退票，他们可以坐飞机回去啊。小西喜眉笑眼对电话中的妈妈说，他们家离着有机场的地方还隔着108000里呢。 小西为了逃避与何建国过年回家，满心希望何建国买不到火车票，结果却令他灰心丧气。为了阻止小航与简家来往，小西妈煞费苦心地当着小航的面为简家介绍对象，却遭到了简家的拒绝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小西的父母坚决反对小航与简家来往，小航却显得颇有主见。何建国提出要小西与他一起回老家过年，小西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墙上的钟指向凌晨两点，小西一个人在床上熟睡。何建国等退票直到他上床前都没有回来，回何家要带的东西都已经装好箱了。小西为表示要跟何建国回家过年的诚意，明知不用回去了，还是坚持着把箱子装好。门儿被钥匙轻轻地扭开了，何建国穿着棉大衣鼻涕眼泪地进来，进来大衣都顾不上脱就往卫生间跑，憋了泡尿。由于尿急，黑灯瞎火撞了把椅子，发出咣当的一声巨响，把小西给吵醒了。小西醒了好一会儿，脑子里是空白的，好一会儿过后才明白是何建国回来了，起身循着声音找到了卫生间，把灯开开。怎么不开灯啊？ 哎呦，憋死我了。 票买到了吗？小西问了一句，关心一下还是必要的，哪怕是假装关心。 哼，你是希望买到还是买不到啊？ 何建国扭过头来，嬉皮笑脸，尿都因此撒到了马桶的外边。小西一愣，难道说买到了？不可能啊，睡前他为此还上网查了呢，到处都说火车票形势严峻啊，不放心还特地去查了去何家药城的那车的车次，早就没票了。但是看到何建国的样子，肯定是买到了，肯定是恰好碰上了退票。心里不禁一阵的恼怒，转身向卧室走，便说： 我已经答应去你家过年了，你别没事找事啊。 何建国一点不在意小西的态度，撒完尿脱大衣脱外套脱内衣，动作轻快，头天在沙发上一夜是半睡半醒，现在为买票又是半夜没睡，却是一点困意没有，一点倦意也没有，心情好，太好了。脱光了衣服，打开了淋浴，从头到脚是哗哗的洗呀，边洗边情不自禁的就唱。 你神经病啊你，深更半夜的。 歌声没有了，哗哗的淋浴声依旧。过了一会儿，何建国穿着浴衣小跑着进来了，进来以后浴衣一脱灯一关，就往小西被窝里钻。干嘛干嘛干嘛？哎， 你是我老婆，你想想我还能干嘛呀？嗯， 嘘本小姐现在没心情。 我洗得干干净净 的，哪儿都洗了，打着洗衣液洗的，闻闻闻闻闻闻闻。不用说，何建国很快便得到了他想要的。顾小西拼尽全力，又能有多少力呢？ 切！ 还有两天才放假，出版社里已经冷清了许多了。小西送走了一个来谈稿子的作者，上电梯出电梯，在电梯门口犹豫了一下，没有向东头他的办公室去，而是向相反的方向去了。三边室在西头，何建国打电话来说晚上要请自己吃大餐，在家里看来是内疚了，想做点补偿。于是呢，小西就想到了简家。他一直想跟简家谈谈，一直没有由头，这似乎可以做一个由头，请他去家里吃何建国做的大餐。小西边向简家办公室走，边琢磨措辞。简家非常爱吃何建国做的菜，但肯定也不会为了顿菜就跟他走，跟他冰释前嫌。这次这事儿闹得这个地步有点出乎意料，他没料到简家为此能做出这么大的动作，调离六边室，辞去副主任的职务。不过替他想想也是，你坚决反对让人家做你的弟媳妇，明摆着嫌弃呀、啊！你嫌弃人家，人家还要跟你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岂不别扭啊？可是他可以跟他说嘛，说了他调走无关一身轻，调哪儿都是编辑，没什么损失啊。而简家这一调，从副主任到普通编辑，一个月得损失1000多块钱呢、啊、等于是说小西让人家损失的这笔钱，这是一个多大的人情，多大的负担呢、啊、这还都在其次，关键的是小西从此就算失去了简家这个朋友。从前他一有了什么事儿，就想跟简家说说，哪怕解决不了问题，说说也是好的。比如何建国让他跟他回家过年，要是过去，至少简家会陪着他去超市帮他买东西，那样那个枯燥的过程就会变成一个娱乐的过程啊。两个人在一起逛商店，不仅有意思，还可以顺便把何建国和何建国家控诉一番，嘲笑一番，发泄一番。现在通通没可能了，小西朋友不多，事实上每个人严格意义上的朋友都不多，那种不是在生活上互通有无，而是能在心灵上对话，能满足精神需要高层次的朋友不多，不会多，正所谓人生难得一知己。简家与小西就属这种高层次意义上的朋友。这下子十几年的朋友，从少女时期到现在的朋友，就这么没了。这里面当然有着很多的误会需要沟通，当两个朋友闹矛盾的时候，谁更不幸一些，谁的主动权就更大一些。在这次矛盾中，简家工作上失去了副主任的位置，感情上失去了所喜欢的人，这眼看到春节了，形单影只孤独一个人，明摆着比小西不幸啊，不幸得多。小西做主动和解姿态是必然也是应该的。于是小西决定在走之前，去何建国的家之前，跟简家好好的谈谈。小西走着突然就有了主意，哎，就说何建国的大餐是专为简家预备的，人家专为他做饭请他去，他再拿捏着不去，就未免矫情了。而简家呢，不是一个矫情的人。这么想着，心里就有点底了，向三边室走的脚步一下子就轻快了许多。简家一个人坐在三边室办公室，向窗外看，街对面是一座大型购物中心，圣诞节打出喜迎圣诞全场8折起的广告，后来圣诞俩字换成元旦，在8折后面加上个孔武有力的惊叹号，就算是喜迎元旦了。 元旦规格不如圣诞。再后来元旦过了，又换成喜迎春节，那个惊叹号也变成了一长串。店家大概以为惊叹号要是像省略号那么使，就能带来一串接一串的惊喜吧。对于简家来说，春节是一个残酷的节日，他把他的孤独、他的不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让他没处躲没处藏。家不能回，因为那已经不仅仅是父亲的家，还是父亲和另一个女人及他们孩子的家。现在他们的孩子就住在简家过去的房间里，简家回去得在客厅里搭床，到时候他累，父亲和人家也累。从前春节他好歹有刘凯瑞，虽然不能陪他，精神感情上总有归宿，更不用说刘凯瑞还可以出钱安排自己去国外，也是种补偿。前段时间他也曾热切期盼过今年的春节来着，和小航一块热烈的期盼，商量着如何一块利用过好这七天的长假，说了好多好多的具体细节啊。聊起来才知道，小航对春节也有着与他相似的感受。虽然说他父母双全，但对一个二十六七的男孩子来说，父母的家严格意义上讲已经不能算是他的家了，他应当有属于自己的家。平时有工作有朋友不觉得什么，一到春节工作朋友全部消失了，使他痛彻感受到一种置身于世的孤独。他和小航真的是有很多共同之处啊，几乎他们俩没有可能。为了阻止小航跟他，小西妈甚至出面给他介绍了一个男朋友，为此专门把他请到了家里，当着小航的面儿，可真是煞费了苦心呢。当着小航的面给他介绍男朋友，就是想断了他的念想，断了他的念想就是断了小航的后路啊。他们的那次安排，每一个细节每句话都有所指有所暗示。比如小西妈问简家今年多大了，简家说了他多大了，小西就说嫁人呐，得趁早，年龄是个宝。这是在提醒自己他比小航大这个现实啊。小西妈给他介绍的是他们医院的骨科医生，当时他们坐在客厅里，电视机是开着的，电视里 SHE 出来唱歌，你是光你是电你是唯一的神话。这时候顾小西摸过了遥控器，啪就把电视关了，说谁是谁的唯一呀？那就是恋爱时说的胡话。这是在提醒自己不要以为爱情真的能战胜一切。而后呢，小西妈开始说那个骨科医生。简家这时候用余光看小航，小航呢谁也不看，专心致志削一个梨，让简家很失望啊。骨科医生是个博士，比他大15岁，离婚无子女。顾小西大概怕简家不高兴，说不能找一个没结过婚的。小西妈出于礼貌说，他都这么大了，男的再大上几岁没结过婚的就很少了。这时候一直沉默的小航开口了，为什么男的非要大上几岁？小西白他一眼，没什么没什么，约定俗成，妈你接着说。小西妈说，那人啊业务很好，工作呢认真负责。这时候小西又说啊，天真无邪的说，妈人简家是找老公又不是招聘医生，您啊 先得跟人说说他收入多少，有无车房，父母如何，性格怎样。简家打断了他的装腔作势，直接了当地说，我就是觉着年龄上大的多了一点儿。小西说，男的比女的多大一点儿没关系，没看都有大50多呢吗？小航说了，女的比男的大一点儿也没关系。小西说，说是这么说。小航说，事实也如此，像罗莎琳、杜拉斯、勃朗宁夫人，有的比男的大的还不是一点半点呢，大十几二十几岁呢。哎，你说的这几位都是外国人吧？咱这是中国啊，中国有中国的国情，中国兴的是男大女小，80多的男的都可以找个20多岁的女的，倒过来你试试，唾沫星子能淹死你。简家感谢小航的没有保持沉默，感谢他肯当着他的面与他们抗争，但还是不能不觉得尴尬，还是有一点坐不住，于是起身告辞。于是小航提出来送。那时候天已经黑了，还刮着大风，顾家人不能反对又不愿同意，这当口小西说了他也一块儿去送的。于是三人行，上车以后，顾小西坐副座，简家坐后座，一路无话，车里弥漫着难言的微妙。送走简家之后，姐儿俩往回返，以下的情景都是后来小航转述给简家的。顾小西开口了，小航，你什么意思？ 什么什么意思？ 什么女的比男的大没关系啊？ 有什么关系吗？ 你要是泛指的话，就没什么关系。 我说呢，你是不是就为这个，非要跟我一块来送他呀？ 是。 哼，我要是真的有这想法，您想您这么着就能拦得住吗？ 小航，别胡闹啊，我可跟你说，简家可不是20出头的小姑娘，到时候你想分手就分手你无所谓，可她不能再受到伤害。 小航没做任何解释。 小西停了一下，苦口婆心，她是漂亮，确实漂亮，连我一个同性都喜欢她，喜欢跟她一块儿出去，身边能有这么一个漂亮朋友，心里真的是自豪，何况是你呀。我理解你， 我的意见啊，交个普通朋友一块玩玩可以，来真的不行。 小航仍是不说话，小西就推了小航一把， 你还是真的呀你。 姐，你别乱动啊，我开车呢。小西可就真急了，跟你说小航，简家心里根本就没有忘掉刘凯瑞，要不就他现在这个条件，想嫁什么嫁不掉啊。 小航一怔，小西当然注意到了那一怔，再接再厉， 你是有很多刘凯瑞所不能及的地方啊，年轻健康阳光，但是啊，但是你能保证自己能有刘凯瑞那样的未来吗？说了归齐，女人更看重的还是男人的事业。 你怎么知道我就不能有事业啊？ 我的意思是防患于未然，要找就找一个跟自己同甘共苦的。 我感觉简家是一个可以共苦的人，他要是只图刘凯瑞的财，不会把汽车房子还给他。 你傻呀你，那恰恰证明他心里对他还抱有希望。真夫妻离婚都还得分房子分地，他倒好，不仅不分，到手的还主动还回去，为什么呀？ 小航，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要是刘凯瑞肯跟他结婚， 简家能立马回头，他们俩根本就没断干净。你这个时候掺和进来，到时候受伤的是谁呀？啊，你自己想吧你。 姐，你就是心里阴暗。 我这是头脑清楚。 说实在的，别说简家，叫我也得这么干。因为呀，为此我无法证明我对你的真爱，小航。 你和简家现在是在玩火。你没女朋友，形单影只，他失了恋，孤枕难眠，都想找个人来陪。你们这叫什么呀？你们这叫饮鸩止渴。你说说你，渴了不去找水，喝敌敌畏呀你。 虽然解了一时止渴了，等药性发作，你们俩都得歇菜。小航呢，仍然是一声不吭。 跟你说小航，咱妈心脏可是不好啊，你爱喝啥解渴我不管，可咱妈那边你不能不想。 为了缓和与简家的关系，小西主动邀请简家去他家吃饭，没想到当二人回到家里，何建国竟端出了一桌剩菜，夫妻二人再次大吵不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